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6月4号到21号，北京电台听评乐将推出13场视频直播。总编辑王秋和10个专业广播、北京广播网、新广播报负责人将在线和听众网友交流，听取大家对北京电台节目的意见和建议。届时，北京广播网一直播、新华社现场云、建外14号微信小程序4个平台将同步视频直播，请听众和网友随时关注和收看。继续来关注，继推拿之后，作家毕飞宇又一部小说被搬上了话剧舞台。昨天，根据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举行剧本朗读会，并将于7月4号至8号在龙福剧场演出。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该剧主创阵容极具实力。导演兼男主角孙博毕业于中戏表演系，近年来一直以演员的身份活跃在舞台上。该剧女主角赵琴曾在电视剧《金婚》《甄嬛传》《急诊室故事》中担任重要角色。另一位女主角史策虽然才20岁出头，但在该剧中扮演的是一位60岁东北阿姨，她因参演话剧《招租启事》而声名鹊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 OST 爆款，朴树和韩寒的一次联手成就了一部电影，也成就了一首影视歌曲。韩寒导演电影《后会无期》，便邀请到朴树献唱主题曲，这本身就是非常有卖点的一件事情。因为过往在歌坛的战绩呢，让朴树成为这个时代文艺歌手的代表。这首《平凡之路》不仅在网络刷屏，在《我是歌手》上被3次翻唱，足见这首歌受到大家喜爱的程度。 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越哭越笑平凡着。 大家都不留下一只面。

遇见。 这是榜上歌手张杰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演唱的主题曲《三生三世》，而张杰目前在榜的《真假》和《如歌》也都是影视 OST。 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近一年的现象级人物毛不易为电影《无问西东》所演唱的主题曲《无问》。 OST 虽好，更多也是借助影视剧的力。放眼歌坛，我们还需要歌手自身的变革和创新来带动整个行业的复兴。下个小时我们就一起来听榜上老大哥之歌。

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哦， 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成龙被很多人尊称为大哥，这主要是源于他在电影方面的成就。1992年在成龙入行20年之后，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和成龙合唱的是已经离开歌坛20年的陈淑桦，而写这首歌的则是在中文流行歌坛当中被很多人尊称为大哥的李宗盛。当年在滚石唱片执掌台前幕后的两位大哥，如今在中歌榜上位列冠亚军席位，用他们个人魅力和人生阅历拔得头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黑马歌新歌上榜空降亚军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

呼吸，自律的聪明，我擅长压抑悲伤，别替我着急。爱总是要一次次的练习，可惜了爱却总没人跟你讲道理。人生本来就不公平，爱已经走到这里却又结了冰。我担心我撑得过去，就让我们走到这里，过去让它过去，冻结彼此的心情，最后只留下我一个人孤寂。输得起，规律的呼吸，自律的聪明，我擅长压抑悲伤，别替我着急。爱总是要一次次的练习，可惜了爱 吴青峰、火星电台、李荣浩到朱静熙，张信哲最近几年不断和年轻的音乐人合作，而本周进入到推荐行列的这样一首《别让爱情不开心》，仍然是两位晚辈级的音乐人萧恒佳和张简君伟共同打造。不过这首歌更有着一种旋律情歌回归的势头，动人好听的旋律才能激发出张信哲声音当中最深的美。如果按照出道时间来算呢，之前我们听到的几位都是80后，那这一位就是90后了。1991年的新人新生大型演出是韩磊音乐上的首秀，而在此之后的20多年时间当中，他气势十足的歌声独树一帜，英武有力，荡气回肠。我们就来听本周新歌上榜第13名，韩磊演唱的《在此》。 情在此，一千年危险，一滴泪染我当时青山。黄河在此，以你指尖为天，年华是惊动漫天云霞。长江在此，华夷的波澜帷幕，无边里勾勒出的幽蓝。

也在长发穿越这世界，乾坤之外也得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古人举例，魂魄犹在我等。风之几千年里，一念之间，心心静静的每个我，牵挂着点。到梦想，孤孤也在长发穿越这世间，乾坤之外也得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 我们听到的是上榜已经有八个星期，本周第30名，来自李晓东这样一首《我心常自在》。自从在歌手上亮相之后，李晓东开启了个人新的音乐征程，这首《我心常自在》唱出了阅尽沧桑之后的一种自在洒脱。和很多同期歌手一样，李晓东在80年代末录制到了翻唱专辑出道，1992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给我你的爱》。不过真正让他家喻户晓的还是在1994年大地唱片推出的《校园民谣2》。我们就来听24年前李晓东这样一首代表作《冬季校园》。 我亲爱的兄弟，陪我逛逛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记得校门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这宿舍里的录音机天天放个爱意爱意，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仓皇离去。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也像往日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记得校门口的酒。